林，知是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国内局势趋于稳定之后，刘庄刚坐下来喘口气儿，北方的匈奴又来捣乱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汉帝国的宿敌匈奴从南北分家开始，就基本丧失了向中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实力。所以东汉王朝建立之后，北匈奴除了支持各巴的汉奸捣捣乱，以及在边疆地区搞搞演习之外，并没有什么大的举动。南匈奴为了明哲保身，选择的路线是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挂靠在东汉集团旗下做了子公司了。刘秀是属于非武派皇帝，所以很快就出台了一国两制的战略，把南匈奴牢牢地绑在了汉朝的战车上。当然了，南匈奴还会偶尔一路峥嵘，给点颜色让北匈奴看看，算是回报汉朝。北匈奴也不傻，先是也向汉朝请求和亲，接连被拒绝之后，他们一直不死心，正所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。既然和亲无望，退而求其次，经商总可以吧。于是派遣使者请求和汉朝进行双边贸易。汉朝有北匈奴梦寐以求的丝绸、铁器、瓷器，还有其他的日用品，而匈奴呢，也有汉朝渴望已久的牛、马、羊和皮革。双边贸易是好事啊，这样正好可以资源互补，各取所需。于是呢，汉朝就答应了和北匈奴的双边贸易，汉匈关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。可是这与狼共舞注定不会长久，汉匈关系很快就产生了信任危机，原因都是贸易交往惹的祸。有这么一句话，无奸不成商。在贸易往来当中，汉朝的一些商家认为匈奴人的钱好挣，出于盈利的需要，就在所售卖商品上做手脚，假冒伪劣产品通通往匈奴人身上招呼。北匈奴人也不是吃素的，吃了几次哑巴亏之后，就决定奋起反击。于是乎，出售的生禽变成了禽兽，到汉朝的牛变成了疯牛，羊变成了病羊，马变成了瘸马。随后双方正当的贸易演变成了以假乱真、以次充好的不正当贸易。你不假吗？我比你更假。你不黑吗？我比你更黑。不信任的婚姻不会长久，同样的道理，不信任的贸易也不会长久。于是呢，最开始双边红红火火的贸易，到后来变得门可罗雀，最后关门大吉。作为泱泱大国的汉朝，不跟北匈奴做生意没什么损失，不吃你的肉，不骑你的马，不用你的皮革就行了。可北匈奴却不一样， 汉朝的丝绸、铁器、瓷器、油盐，他们没办法造。断了贸易往来，就等于断了自己的精神食粮啊。北匈奴一怒之下，马上就暴露了自己的本质，蛮横凶残。就这样，双方的关系一落千丈，又陷入了僵局。可是北匈奴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，得出结论了：生命诚可贵，打劫价更高，若为妻而故，贸易不可抛。意思就是说呀，这年头打劫不好干呐，靠这一行得到的东西要远远高出贸易的价格。要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恢复贸易势在必行。匈奴人是不傻，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，立马回头是岸，再度开始跟汉朝走贸易之路。刘庄当然不想北匈奴总是来边疆捣乱，就答应了北匈奴的要求。为了让双方在贸易往来上达成一致，刘庄派出贸易使者出使北匈奴，就双方贸易事宜进行沟通和洽谈。永平八年，越骑司马郑仲成了贸易使者，出使北匈奴。郑仲字仲师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学习。12岁的时候，就向父亲学习了《左氏春秋》《三统历》《春秋南纪条例》《易》《诗》等等。唯一的特长还是学习。对于当时的名作，他不但学了，而且钻研得很深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声名在外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政治。郑仲在朝中为官以后，密谋两人组的山阳王刘京和虎贲中郎将梁松对郑仲是另眼相看。为了能把郑仲拉拢过来，他们甚至不惜重金去收买郑仲，想让他任通义，当他们的走狗，替他们办事。可是呢，面对两位当朝贵人抛来的橄榄枝，郑仲却拒绝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：太子将来是一国的君王，没有随随便便和外人结交的礼仪。我们汉朝一直以来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，藩王不应该私下与宾客交往。梁松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见郑仲敬酒不吃，吃罚酒，就威胁郑仲。这是上级领导的意思，是不可违背的。郑仲不为所动，淡淡地说了：与其犯法而获刑，不如坚守正义而死。梁松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就当他准备对郑仲下毒手的时候，刘京却觉得他是个特别的人，出面阻止梁松：人各有志，不要再勉强他了。后来等到刘京和梁氏相继出事儿，有许多宾客受到牵连，遭到一网打尽，而唯有具有先见之明的郑仲平安无事。如果用句专业术语形容郑仲，那就是有骨气。战国时代的孟子有这么几句著名的话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意思就是说呢，高官厚禄收买不了，贫穷困苦折磨不了，强暴武力威胁不了，这就是所谓大丈夫。大丈夫的种种行为表现出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，我们今天就称之为有骨气。而郑仲就是这样一个有骨气的人，有才气，有骨气，有志气。郑仲这样的金子总是会发光的。刘庄继位之后，郑仲的仕途生涯出现了转机。 永平初年，郑重获司空府辟命，以通晓经典任给侍中，后来迁任乐伎司马，并留任侍中。官不大，但是很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快刘庄交给他一件大事让他去办，派他去北匈奴进行双方友好往来的洽谈和交流。就是这次去北匈奴，郑重再次让我们眼前一亮，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才气、志气，更重要的是骨气。话说郑重带着汉明帝的千叮咛万嘱咐，带着百姓的殷切期待，带着他的交流团，一路之上跋山涉水，风尘仆仆，风雨兼程，昂然而行。抵达北匈奴的时候，虽然没有人比黄花瘦，但也是人有菊花蛋了。按理说呢，来自大汉的使臣应该会得到北匈奴热烈而隆重的接待，可是郑重不会料到，他们到达的时候，穷凶极恶的仆奴单于正用一双虎狼般的眼睛盯着他呢，好像一口要把他吞了似的。一场比高考还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。高考考的是知识，而匈奴考的是骨气。可惜的是，考生郑重并不知情，或者说郑重并不把自己当考生来看。他从小熟读诗书，是经学大师，一下之变自然牢记在心。因此他来到北匈奴，眼中关注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大汉皇朝。见了单于大王还不下跪？北匈奴营帐前是刀枪林立，士兵们齐声大喝。面对这样的下马威，郑重是不惊不惧，径直走到了仆奴单于前面，不下拜也不作揖。仆奴单于一看郑重如此无礼，气得是脸红脖子粗，两眼喷火。仆奴单于的手下又大喝，你们汉人见了君亲事都要跪拜，见了我们匈奴单于为何不拜？郑重就说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和娘亲，你们夷狄有单于，我们汉朝有君王，我堂堂汉使只跪拜大汉天子，不跪单于。那仆奴单于忍无可忍了，欺人太甚，给我绑了。立马啊，就把郑重给绑了，并且下了命令，不给水喝，不给饭吃，威逼郑重屈服。只见郑重两眼望天，面带轻蔑，呵呵，堂堂汉朝使者，死则死耳，岂能向蛮夷低头？仆奴单于眼看就要闹出人命来了，他知道一条人命是小事儿，但要是因为这条人命严重影响了跟汉朝的关系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于是赶紧又刀下留人，马上派出使者护送郑重返回洛阳。可谁也想不到，仆奴单于一面跟汉朝进行着洽谈，一面却做着不友好的事儿。他派出使者跟随郑重到了汉朝，名义上是回礼的需要，实际上却是为了到南匈奴接应补古都侯。原来啊，北匈奴找汉朝又是和亲，又是通商，又是遣使，总之呢，严重影响了南匈奴跟汉朝的关系，甚至内部出现了一些猜疑。南匈奴呢，虚补古都侯等人怨恨之下，就要求北匈奴派兵来接应，他们要重新归附北匈奴。郑重是个精明人， 刚刚出塞就发觉有情况，暗中派人追查，竟然抓到了南匈奴徐卜古都侯的信使。郑重回到洛阳，就向刘庄提了个建议，在边境上重新设置大将，以防南北匈奴做出眉目传情之事。郑重的建议引起了刘庄的高度重视。正在这时，耿国长子耿炳也向刘庄进言，我们之所以边陲不宁，就是因为匈奴一战去战，胜亡之道，现在大汉国力强盛，不如放弃先帝的休兵安民之策，锐意北伐，一举剿灭此虏。今北匈奴往西北迁徙，控制西域，我们应当先击白山，再战伊吾，后破车师，同时通使者于乌孙，此前朝所谓断匈奴右臂之策。刘庄经过考察，很快下令制度辽营，命中郎将吴唐代理度辽将军事务，率领黎阳虎牙营的兵士屯驻在五原郡万北县，又遣车骑都尉秦鹏出兵屯田美济，以监制南北匈奴。这年秋天，北匈奴仆奴单于果然派兵去朔方一带接应卜古都侯，为了渡黄河，还带上了马匹缝制的渡河工具。这种马匹船在陕北现在还有人用呢，就是用马匹缝制个大口袋，吹满气，抱住了渡河，就相当于一个救生圈。当北匈奴人来到五原郡，却发现一座座汉军大营如雨后春笋般的屹立在边界上，而南匈奴虚卜古都侯根本就没敢行动，那就是天苍苍野茫茫，不见援军。说好了的事儿，怎么能反悔呢？北匈奴仆奴单于一怒之下，立马来了个迁怒，派兵包抄边郡，进行烧杀抢掠，结果闹得河西一带鸡犬不宁。关塞立即启动了预战报警系统，城门关闭，进入一级备战状态。北匈奴如此出尔反尔，不讲诚信，刘庄很生气。后果就是想再派郑重出使北匈奴，去质问匈奴单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刘庄和他父亲刘秀一脉相承，在处理匈奴问题上，能不动武就不动武，能和平解决最好。面对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，出人意料的是，郑重却婉言拒绝了。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难不成怕再被拘禁吗？郑重就说了，此时如果再出使北匈奴，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有恶果。北单于之所以要向汉朝派使者，是想要离间南单于的部下，坚定36国的决心，又宣扬和汉朝和亲，向邻近的敌国夸耀，使西域想归顺大汉的人窘迫疑惑，使留恋本土的人不再向往中原之国。汉朝使者一到，他们就傲慢而且自信，如果再派使者去，他们必然认为计谋得逞，那些劝单于归顺大汉的大臣不敢再说话。如果这样，南匈奴就会动摇归汉的决心，乌桓就会产生背叛的心思。南单于长久居住在汉地，完全了解地形和控制情况，一旦他们背叛汉朝，马上就会成为边境的祸害。如今幸好有度辽将军的军队威震北部边疆，因而虽然我们不派使者去，南单于也不敢背叛而成为祸害。郑重不愧才高八斗，